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8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京召开。 大兴廊坊共建京津冀电商产业示范区。 北苑北交通枢纽年底开始建设，具有长途、地铁、公交、出租车、P 加 R 停车等多种功能。 本周六，地铁5号线蒲黄榆站、大屯路东站临时封站，1号线提前结束运营。 本月中旬，本市集中供暖小区陆续暖气试水。 年内超10万岗位职工应届毕业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建议稿提请18届五中全会审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今年1到3季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主持。会议通报并研究了今年1到3季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求各区县各部门提振信心，主动作为，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势头，不折不扣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中不断攻坚克难，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做好今年收尾和“13五”规划开局之间的衔接，提前谋划好明年工作，为中长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分工方案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建立健全领导工作体系和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按照责任分工要求抓好上下左右协同。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要发挥好表率作用，带头推动协同发展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议研究北京市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时指出，北京推动创新创业要把握好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处理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发展。同时要更加注重政策集成，发挥好中关村示范带头作用，积极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强化北京在全国的引领地位。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会见了首尔市议会副主席金仁浩率领的首尔市议会代表团一行。杜德印说，中韩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利益相融，两市人大议会间交往密切，希望双方保持各层次各领域交往合作势头，进一步深化两市传统友谊，积极开展人大议会交往，丰富两市友好关系内涵，加强人文交流，夯实两市友好的社会基础。 新闻广播消息，国际志愿服务交流大会昨天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刘奇，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吕希文出席。这次大会由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主办，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参加，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志愿服务领域的多边会议。大会将就推动中等收入国家国际志愿服务的政策性架构、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成功案例与经验、志愿服务对国家公共服务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行进精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电子卖场曾经是中关村响当当的招牌，如今在互联网加和创新创业的大潮下，中关村也面临业态调整。智能硬件供应链服务平台硬蛋空间近期入驻海龙大厦，助力中关村打造5000亿元智能硬件产业聚集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它是一个电动车，但是收起来呢，可以变成一个箱子，7.多公斤。 身穿绿色 T 恤衫的陈山，操着一口香港普通话，摆弄着他的产品，一个绿色外观的绿色出行工具。 充2.5小时可以走10几公里。这个是手提上飞机啊，还可以帮手机充电，很环保，很轻便的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 陈山这个多年生活在美国的香港人，2年前开始设计变形金刚车时，销路设定其实只有欧美。 我们在国外欧美卖的蛮好，2个月预定了几千台了。 如何才能打开中国市场，让创新产品回老家呢？ 怎么推广？硬蛋有那么好平台来中关村展示，他们也有深圳的展厅，我们已经进去了展厅3个月。 陈山结缘硬蛋空间，实现从0到1的飞跃，正是看中了它汇聚了7000多个智能硬件创新创业项目、3000多家供应商和400万智能硬件粉丝的平台。硬蛋继深圳之后，在海龙大厦开设了第二家智能硬件体验厅。硬蛋空间还能为创新创业企业对接上下游的供应链，共享深圳硬蛋的大数据信息。廖家亮也是一名创业者， 做了一款就是智能的寻找和防丢的产品，它很小，然后它可以放到你的钱包里面啊、钥匙上面啊，或者说放到你的包里面。然后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 APP， 跟你的这个硬件连到一起之后呢，离开家的时候，我手机就会给你提醒，告诉你说你的钱包没带，或者你的汽车钥匙没带。然后你在家里面，比如你的钱包啊、手机啊，或者这些东西找不到的时候，可以用手机遥控让这个东西去叫。 只有名片一半大小、薄如一片口香糖的防丢神器，也是智能硬件中的一员小将。他尝试为丢三落四的主人提供寻物方案。他们试图让科技创新从天上落到地下，走入万家。智能硬件产业集群是中关村从电子大卖场低端业态转型的方向之一。海淀区代理区长于军说， 科技金融的聚集区、高端人才的聚集区、科技中介机构服务的聚集区，这就是我们的中关村的生态。创新创业的活动，不论是为国家还是为海淀老百姓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 以互联网加跨界融合为主题的2015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昨天开幕，大会集中展示了中外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成果，并搭建电子商务信息共享、项目合作、交易对接的服务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11、7天每天达到30万份电子发票，相当于我们每天节省了150箱复印纸，而且呢，我们也商户也不用到营业厅。 在大会展览区域入口处的演示区，北京瑞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介绍这张电子发票的开具流程和它为节能减排发挥的作用。 你30万张发票，那可能就得有几百户企业要到税务网点去买发票，给北京市的拥堵啊、公共社会成本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种浪费。 再往里走，一家名叫“谷果奇缘”的电商负责人杨飞在介绍着他们的经营模式，已经不是单单的把线下搬到线上，而是采用电商加大数据的模式，对消费者精准定位。 我们把每个货架上啊，也附上了这个苹果的蓝牙的这个技术，有多少人是贴近了我某一个货架，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是水果类的，是我们很详细的能拿到消费者爱吃什么样的食品，再根据实际的这个消费，我们把这个数据分析的就很完整，再反作用于我们线上再去引流。 除了论坛，本次大会设立了5000平方米的展览区域，包括京东、乐视等11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生活服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市商务委主任严立刚介绍说，电子商务已经日益成为北京消费及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 消费在北京经济发展中拉动力已经超过了60%，在这个消费里面，电商又占80%以上。 在2015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上，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签署了电商产业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人才培训、商务联盟等7大平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九州医药集团和廊坊市富安会员双方将就医药电子商务经营这样达成合作。 在两地政府的推动下，大兴区重点企业九州通医药集团与廊坊市固安县签署建立医药电子商务基地。九州通医药集团董事长龚立高兴地告诉记者， 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北京这个物流中心只有100亩地，已经严重的制约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急需要向周边，但也不能搬得太远，正好固安供应链和我们大兴挨得很近，大概车程就20分钟左右。 据了解，整个项目总投资17亿元，占地700亩，预计产值280亿元。园区建成后，九州通医药集团将把物流、加工等环节迁往固安，还会给当地带来600多个就业岗位，同时进军河北和天津的医药市场。大兴区副区长，同时也正在廊坊市挂职副市长的郁华峰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廊坊，是因为它独特的优势。 在北京发展电子商务，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是空间的制约，第二区位上，如果要辐射京津冀的话，廊坊这个位置具备更好的辐射性。离北京也就是5、60公里，到天津也5、60公里，到河北保定、石家庄也都很近。另外从成本上来讲，廊坊的包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商务成本都比北京要低得多。 郁区长也表示，今后两地的合作并非简单的产业转移，而会是全方位的融合发展。 等于寻找一个新的空间，把北京的电商逐步往那边吸引，北京呢逐步把我们的电商企业后台，比如说这个物流配送中心，尤其是区域总部放到廊坊去，逐步带动电商的发展要素啊，向这个廊坊流动，带动廊坊的电商实现和这个大兴的电商同一水平的一个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工联公司了解到，规划多年的北苑北交通枢纽已经基本敲定在年底开始建设。除了具备地铁、公交、出租车、P+R 停车，也就是换乘停车等功能外，还会将北京发往北部的长途班车线路整合到这里。根据计划，北苑北交通枢纽计划在2018年底建成投入使用。预测显示，远期日均客流量将达到35万人次。根据市工联公司早前发布的待招标公告，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的北苑北枢纽建在昌平区，就在5号线天通苑北站的西侧、太平庄北街北侧、回南北路南侧。枢纽里的 P+R 停车位将达到800个。另外，交通枢纽还囊括12条公交线路，满足3000辆自行车的停放需求，既缓解了地铁站旁停车难的问题，也把长途、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交通方式融合在一起，改善了换乘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北苑北交通枢纽建成以后，除了方便市区乘客换乘地铁、公交等交通设施外，也能为长途客运提供便捷。从北京当前的长途客运版图来看，发往张家口、呼和浩特、承德等北部城市的长途线路主要集中在东直门、西直门、六里桥、齐家豁子等地区，而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心城区。未来发往北京以北省市的长途客运线计划重点整合到北苑北交通枢纽，这里将可以满足28班长途车同时发车，减轻北部地区入京长途车对城区交通的压力。另一方面，枢纽周边也规划了多条配套道路，与主干路实现接驳，优化天通苑北地铁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 新闻广播消息，地铁14号线中段计划今年年底开通，14号线需要修建通道和既有5号线在蒲黄榆站进行换乘，并在5号线站厅到站台增设楼梯。为配合换乘改造施工，从本周六开始，5号线蒲黄榆站临时封闭进行改造施工，11月21号首班车起恢复车站正常运营。另外，既有15号线和5号线在大屯路东站换乘，需要建设换乘通道，并对5号线大屯路东站站台和天桥进行加宽改造。大屯路东站封闭时间为本周六到12月10号。为配合1号线信号系统改造工作，本周六1号线将于当天晚上8点提前结束运营，周日首班车起恢复正常。北京地铁提醒广大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以免耽误行程。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热力集团了解到，本月中旬，北京集中供暖小区将大范围启动灌水打压，建议居民注意自家楼门口张贴的通知，试水期间尽量家中留人，尤其是今年对供热设施进行过改造的用户，要特别注意是否有跑冒滴漏等问题。如果出现问题，请及时与供热公司在通知上留下的电话联系。 本市的法定供暖时间是每年11月15号，根据要求，全市所有供热单位必须保证在11月1号前完成试水并具备供暖条件。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四北京大学生就业之家将举办毕业生主题专场双选会，正式拉开2015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的大幕。现场包括歌华有限、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新东方学校等80多家单位，将为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提供2500个以上的岗位。就业服务季由北京市教委主办，计划在10月到12月推出一系列促进北京地区201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服务活动。就业服务季将集中举办140场以上中等规模的供需见面活动，预计参会单位在10000家次以上，提供毕业生就业工作岗位超过10万个。毕业生可以登录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查询具体的场次安排和部分场次参会单位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市环保局昨天通报，今年前3个季度，全市固定污染源环境行政处罚立案2492起，处罚金额超过1亿1000万元，同比增长100.8%。全市利用新环保法赋予的新执法手段，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76起，其中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2起，查封168起，按日连续处罚4起，限产停产2起。另外还有1起违法排污案件，涉嫌环境污染犯罪，已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结合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季节性特点，在10月联合执法周中，全市环保城管执法部门将重点对散煤、露天焚烧和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督查检查。 近日，知名打假人王海向北京市检察院实名举报京东，举报内容之一是京东员工在工商局假冒公务员处理消费者投诉和举报。工商部门昨天回应，举报内容有误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10月10号，知名打假人王海表示疑问，京东商城员工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分局消保科办公，让被举报人处理投诉和举报案件，是否违反了相关规定。记者来到开发区工商分局2层，发现工商部门的确专门免费为京东商城员工开辟了工作区，但是京东员工只负责和京东商城反馈信息。 就是工商这边给到我了以后，我们拿着这单子去反馈给我们这样的那个京东的对接人员，然后跟那个对接人员去核实，他们再去具体处理。 据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分局副局长林树涛介绍，由于京东投诉量在辖区内占比较高，为了快速解决消费者投诉，减少对接环节，缩短调解周期，分局同意企业派驻联络员。 那以往的话就是传真、快递，或者说让他们人来取一趟。 那如果是没有这种方式的话，有可能这个文件还在快递的路上。 极有可能。跟那个相比，我们感觉这个效率要高得多。 受理投诉时，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是工商行政人员。 他们所做的是他们自己的工作，那肯定要给他们一个单独的一个空间。我们行政机关有行政机关的一些职能，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的。 消费者面对的是我们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京东的服务人员，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受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 此外，打假人王海举报的另一项内容是开发区工商分局消保科科长王晓峰在京东免费购物。林树涛表示，此时正在调查了解阶段。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工商局昨天和百度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后市工商局将逐步在百度搜索、百度口碑等产品上释放北京企业异常名录以及企业信用管理信息。这意味着市民今后通过百度查询某一公司信息时，这家公司良好或不良记录将能够直接被搜索到。 记者昨天了解到，海淀区今年在全市率先实现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全区范围网上申办，以往户籍孕妇办准生证至少来回跑3趟，现在网上申办最多2天就能办妥。 记者昨天从国际志愿服务交流大会上了解到，目前北京注册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07万人，注册志愿团体近5万家。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币开始兑换。网上预约兑换的市民一早来到各网点排队。抗战纪念币面额1元，直径25毫米，材质为镍包钢，与同面额的人民币等值流通。全国发行数量为5亿枚，其中工农中建4家银行获得的分配数量较多，都是33.2万枚。 今年昌平区蔬菜技术推广站首次种植了紫色白菜，立冬首茬紫白菜将上市。据介绍，这种紫白菜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提高人体免疫力的效果。 凉风乍起，去炒货店里买一包糖炒栗子，香甜热乎。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尽管板栗的收购价连年下降，但是今年更是从7元直跌到3.5元，但是糖炒栗子的价格依然保持在每斤20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燕、陈汉，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寻经销商。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100家 4S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众 慢工采工，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都机场有人私下买卖外汇，真假难辨；老人看广告买降糖药难退款，卖药单位没备案。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10月份是出境旅游的黄金季节，然而借着出境游高峰，也让一些人发现了可乘之机，做起了不法勾当。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内，有人私自倒买倒卖外汇，而且数额较大。新闻广播记者石新瑞进行了走访调查，请听报道。 上午8点多，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内熙熙攘攘，就在机场内的中国银行门前，不少人已经开始排队，等待9点开门后第一时间换取外汇。不过就在队伍旁边，不时有人提着拉杆箱主动询问是否要换汇，而且有人为了图省事儿，最终决定私自购买外币。 您现在就主要干这个换钱是吗？ 对呀、 这是北京吗？我都不认识。 是北京。 在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不下10几位旅客都从这位私自买卖外汇的人员手中换汇，数额较高的多达上万元人民币，而且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身份认证和真假币种的辨别。售卖外汇的人员坦言，最近生意好，像100欧元这种抢手的面值钱币，不到8点就已经兑完。 都买一早了，都没有了，都卖完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要求，境内居民个人因私兑换外汇业务应由相应银行统一办理。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中国公民每人每年兑换金额在等值50000美元以内，本人携带身份证可以通过柜台购汇。 我国外汇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长期从事银行法领域研究的邢东梅律师说， 首先是他个人的违法行为，其次可能有一个内外勾结的问题，甚至有没有一个他从境外用比较低的成本拿回来这个外汇。关于外汇的监管，还是我国家外汇管理局结合其他的部门的一个相应的联合执法。 记者随后将问题反映给首都机场航站楼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会加强巡查力度，一经发现坚决取缔。 73岁的李先生患糖尿病12年。上个月，他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山西杨温水糖尿病康复中心研制出一种糖尿病疫苗，号称医治糖尿病有特效，就按照报纸上的电话联系到对方，购买了将近2000元的药物。 这个降糖药我刚用了2天吧，他就打了一个电话，他就问我你用的药完了以后大便情况怎么样？我说跟往常一样，他说你立即停药，我们这个药已经把你身体里的毒素激发出来了，如果你不通过大便排毒，这些毒素将上你的五脏。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再交3000块钱，我再给你寄一种药。 李先生拿不出对方要的钱，又不想再吃药，就跟对方商量能不能退款，没想到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告诉我了地址，7到10天可以返给我，结果一直等到现在，我再找他找不着他了。 李先生等了将近1个月，再也没能联系到对方。记者拨打了李先生提供的咨询电话，接线人员声称自己什么都不清楚，有问题要问医生。 他能修复你那个胰腺上的贝塔细胞，让他自己就说自动的化解你这个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的那个血糖。 那这个疗程多少钱呢？ 这个属于深层次的问题，我这客服解决不了，我这有专业的医生跟你解决。 记者尝试拨打接线人员提供的医生电话，反复多次都无人接听。由于对方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记者联系到太原市卫生局，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拨通了这个电话，但是对方说并不是糖尿病康复中心。 刚才您留的那个电话我也拨打过，他是不是这个康复中心的电话呀？ 那他说他是哪个单位了吗？ 没有说。 记者又咨询太原市卫生局，杨温水糖尿病康复中心是不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卫生局跟山西省卫计委核实后回复说， 刚才您咨询这个杨温水糖尿病康复中心没有提过这个机构。 网上搜索发现，山西杨温水糖尿病康复中心近几年来多次投放广告，声称研制出的疫苗可以修复胰腺的坏死细胞，但是有医生指出，失去功能的细胞不可能通过疫苗修复。新闻广播提醒您，有疾病要去正规医院问诊，不要轻信小广告。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玉亭桥南向西方向匝道处有故障车正在清理，请提前绕行。另外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五元桥车多。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